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72集，弄堂追逐。急促的脚步声回荡在蜿蜒狭窄的弄堂之中，江瑶一边焦急地回望着后方，一边握紧了吴内双柴火般消瘦的手臂。虽然之前江瑶利用自己那两下黑客技术成功制造了混乱，但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就算成功从酒吧逃出，如果不尽快离开这片区域，被人捉住是迟早的事。 应该是这边，跟我来。 江瑶望了眼两旁的岔口，根据着来时的记忆迅速做出了判断，而被他拉着的吴则面无表情地望着江瑶的背影，仿佛一只没有灵魂的傀儡。 可恶，还是没信号，接下来要怎么走才能离开这儿呢？ 江瑶看着依然显示着无信号的手机屏，有些犹豫地望着再次出现的岔口。说实话，他也不知道当初自己是怎么穿过所谓结界来到 Shadowbar 酒吧的，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弄堂，光凭着记忆恐怕还无法顺利脱身。 对了，这块地方你应该比我熟，你知道该怎么走吗？ 像是想起了什么，江瑶转身看向身后那道单薄的身影，然而在他面前的吴仍旧只是定定地注视着江瑶，没有丝毫反应。 该不会刚才挨了一酒瓶子把脑袋砸坏了吧？ 看着眼前这名沉默不语的木偶娃娃，江瑶也只能无语叹息，放弃了追问。 那你先在这儿躲着，我上去看下地形。 江瑶说着，把吴带到了一处修缮中的楼房阴影处，随即转身爬上了边上的手脚架，三两下便来到了高处，抬头朝着四周望去。不知是不是所谓结界干扰的缘故，弄堂四周笼罩着一片似有若无的薄雾，这令周围能见度降低不少，而即便爬到了高处，江瑶也只能隐约望见东南方向似乎有片楼宇灯光，似乎是闹市区所在的位置。 没办法了，现在也只能去碰碰运气，走，咱们先往东南方向跑。 江瑶爬下了脚手架，拉起吴的手就要往前行进，但他很快察觉吴的脚步并没有动，回头一看，却发现吴的视线正盯着前方不远处的弄堂口。只听此时一阵嘈杂的人声正由远及近朝着弄堂口传了过来。 快去那边看看，你跟我搜这边，别让那杂种给跑了。 哎，竟然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江瑶眉间紧皱，此时贸然闯出去无异于自投罗网，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吴选择后退，躲在一堆杂乱摆放的杂物之后。 后面是死胡同，看来我们只能先躲过外面那些人后才能走了。 江瑶看了眼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的后方，心中不由感叹祸不单行。而与忧心忡忡的江瑶不同的是，面对追捕的吴却是一脸平静，连呼吸都没有被扰乱丝毫，仿佛外面那群人要抓的不是他似的。 说起来，之前你为什么要偷走我身上的邀请函呢？是你养父让你干的吗？ 江瑶望了眼前方弄堂口，又转头看了看举止木然的吴，忽然开口问道。没有回应，一如江瑶所料。 也许是你迫不得已，但那张邀请函对我很重要，可以请你还给我吗？ 江瑶顿了顿，再次轻声问道。没有表情，没有反应，只有沉默。吴的那双蔚蓝眼眸深处仿佛黑洞一般，将所有情绪消隐殆尽，连江瑶也无法从中看出些什么，更无从得知他是真的因为脑袋受伤的缘故，还是根本不愿回答。 算了，既然你是替你养父办事，那东西估计八成已经在你养父手上了。 江瑶摇了摇头，在斟酌了片刻后再次抬眼看向吴的脸庞。 而这一次他的眼中却似乎多了几分认真的神色。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想不想离开你的养父？ 清冽的微风吹拂过吴那凌乱的灰色短发，在这次江瑶的话音落下之后，这名一直面无表情仿佛如木偶娃娃一般的孩子脸上似乎终于出现了些许不一样的反应。然而江瑶等待良久，却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对方的回答，这让江瑶不由有些失望。 也罢，这次就当我多管闲事吧，你以后…… 突然间一声机不可闻的应许声从江瑶身后传来，江瑶诧异地转过头，正对上了吴那双蔚蓝的眼眸。微风轻抚着吴额前的碎发，江瑶能感觉到此时的对方神情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你是说你想离开你养父重获自由是吗？ 似乎是要确认什么，江瑶再次追问了一句，而吴这次没有出声，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哼，用你这句话，我的心思也没算白费。 江瑶欣慰地笑了，随即重新将视线移回前方。 等会儿我去引开那些人，你趁机逃进闹市区，他们不敢在那里随便抓人。对了，苏江路上有一所女子中学，里面有一位叫九牙的实习教师，他是我朋友，你和他说是江瑶叫你来的，他会想办法保护你的。 哎，那边找过没有？快去搜啊！ 喧嚣声越来越近，似乎有不少人开始搜查附近的弄堂。江瑶一看时机已成熟，便小心地起身走出杂物堆。 我曾经和你一样，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 江瑶看了眼阴影中的那名消瘦的少年，认真地说道， 但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要好好活下去，因为你的命是属于你自己的。 说完江瑶便不再磨蹭，深吸一口气后便疾步冲向了弄堂口的那些人影。 有人在那边，快追，所有人跟我上，别让他跑了。 嘈杂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吴从杂物堆后慢慢站起身，沉默地望着江瑶离去的方向，随后又低下头抽出了衣袋口中那封被揉得皱巴巴的红色信封，那正是先前从江瑶身上所得之物。吴没有说话，只是他那如大海般蔚蓝的瞳孔深处似乎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但又转瞬即逝。夜色下的微风吹拂着弄堂中的迷雾，而吴的身影也在这迷雾中隐入黑暗，渐渐消失不见。 给我站住，别跑！ 追踪的一众人等锲而不舍地追逐着江瑶的身影，而江瑶更是故意与那帮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将其一路引开。只是对于环境不熟的江瑶来说，能不能脱身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只能姑且将这帮人尽可能地带离之前那条弄堂，好让吴有逃跑之机。 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怎么感觉这里好像刚才来过啊？ 江瑶喘息着抬头一看四周，总觉得有点迷之眼熟，但身后那些凶神恶煞的追兵可容不得他有半分犹豫。无奈之下，江瑶也顾不上那么多，只能像无头苍蝇似的继续奔走于错综复杂的弄堂之间。然而才刚跑没几步，一阵灯红酒绿的霓虹光芒突然映入眼帘，抬头一看，赫然发现出现在眼前的正是先前闹事逃跑的初始地点。 沙斗吧，我去，怎么又回来了？ 绕了一个大圈子竟然又回到了原点，这让江瑶的脑袋顿时一阵眩晕。但更为糟糕的是，眼前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身后的迷雾中追兵的身影已越来越近，此情此景可谓是进退两难。 现在沙斗坝那边一定已经查出当初是我搞的鬼，现在再躲进去等于找死，怎么办？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江瑶左右张望着，却发现酒吧所在的这个弄堂口 相当于一个死胡同，而两旁的建筑又砌着高高的围墙，也没有可以借力攀爬的杂物，眼下的局面近乎瓮中捉鳖。 要是被后面那帮人发现我不是吴的话，肯定还会折回去找他。不行，得想办法拖住他们。 江瑶心下一横，回身望着后方逐渐追至的人影，体内的妖力也开始随着流传的脉络慢慢沸腾。 驱动少量妖力，凝聚到手心，对，就是这种感觉。 江瑶轻轻闭上眼，有意识地调动着体内的部分能量，集中在右手臂之上，并向着五指不断延伸。慢慢的，一道似有若无的巨爪虚影开始在江瑶的右手上若隐若现。妖力巨象，这个可以将体内的妖力具象成实体武器的技能虽然强大，然而对于根基未深的江瑶来说，一旦控制不好，反而会引起妖力暴走。曾经的他在幽冥界正是因为过度压榨力量进行妖力巨象，而使得气脉尽断，江瑶自己内心也深知这一点，要不是事出无奈，他也不敢随便使用。 差一点，还差一点。 江瑶心中默念着，艰难控制妖力的他手掌已开始微微颤抖。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像是踏上了一条无边的钢索，稍有不慎便将失足坠入失控的深渊。而他还不知道的是，即便他有意控制，他衣领上的那枚掩盖妖力属性的青绿色领夹上还是泛起了丝丝不祥的红光。 看，就在那边。 追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江瑶猛地睁开眼，迷雾中他看到了许多错落的人影，也越来越清晰。正当他打算孤注一掷之时，一阵妖异的狂风忽然从狭窄的弄堂穿堂而过，尘埃与杂物在狂风肆虐下霎时漫起。惊诧之间，江瑶忽然发现自己的腰间不知何时竟然被缠上了一圈淡黄色的光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顿觉身体一轻。就在下一刻，他就被那道光索拉入了狂风之中。